上个礼拜我们开始来讲诗篇，好，我们是用那个 Dr. Warren Wisby 他的一个大纲来说明，他把诗篇前半段，太小声是吗？没有声音哈，哦，好喂喂喂，好，啊，可以了吗？啊，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他把圣经诗篇前面三卷他给他一个标题第一卷到第一章到第八十九章，他给他一个标题 Be worshipful， 意思说我们要成为一个敬拜的人那后半段诗篇第九十篇到第一百五十篇，他给他另外一个标题叫做什么 The Exultant，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啊，什么意思？一个欢喜快乐的人，他不仅是赞美，他成为一种欢喜快乐，欢呼欢喜快乐在神面前我们敬拜上帝，应当是这样子的欢喜快乐常常有人觉得说，我们到教会或者基督教的教会来参加聚会崇拜，好像每一次都在参加安息礼拜，参加一场丧礼一样，因为大家都是表情凝重，好像耶稣死了是耶稣曾经死了，但是耶稣复活了，不是吗？所以我们来敬拜神是带着盼望，带着欢喜各位不是来参加一场丧礼我们是看见这位永活的神，永活的君王，他如今仍然在做事，如今仍然垂听我们的祷告所以那是整个心态的改变。我们来赞美神是因为神配得上礼拜我们提到了神的属性、神的工作、神的救赎、神的信实，更进一步的，我们因着赞美神，我们可以欢喜快乐。也许这是最好一个治疗的方式比你所吃的药更有效比你的运动更有效，就是在神的面前来欢喜快乐这学期我同样在网络上修了一门课也是跟圣经辅导有关，它的名字叫做 Human Personality 我以为是心理学的课程，其实不是，它是用圣经来看人是怎么一回事，人究竟是谁，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所以说可以说是所谓的圣经的人类学，不是圣经中有关于人的教义不过这个老师也是选了一本其中的一本课本这个作者叫 Irving Yalom 他是斯坦福大学的精神医学的荣誉教授他自己也是一个psychiatrist 就所谓的精神科的医生在这本书一开始他的一个序他就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他做了一个实验，心理方面的一个实验，他邀请了300个人来到一个大厅里面，这300个人来自不同的年龄、身份文化性别都不同，而且这300个人彼此不认识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场景，有300人在这边聚集，然后呢，他要求这300个人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说要求他们彼此交谈，因为他们彼此都不认识，你只是找到任何一个人，就问他这一个问题，这问题叫做 What do you want？ 你想要什么？你现在最想要得着什么？什么能够让你感觉到满足，感觉到幸福，感觉到满意，感觉到快乐等等等等就是简单的 What do you want？ 那一个人问你，一个人就回答，对不对？我们就想象那个场景，有300个人在这边聚集，每个人找一个不认识人，跟他讲说 What do you want？ 然后那个人就开始说了，说了5分钟、10分钟，换你来问他，然后再找另外一个人，这样进行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然后这个心理学家、这个精神科医师就在旁边观察他们说了什么，他们的感受如何。他发现，经过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整个会场笼罩在 一种痛苦当中，那是好像是他就描述好像一种可以碰触到摸到的痛苦。因为每个人 当他分享我想要什么的时候，也就是我现在还没有得着的时候，刚开始大家可能还快快乐乐来啊聊天讲话，可是当到问你这个问题 What do you want， 每个人都有他的故事讲出来，我想要什么，可是我却目前却得不着。有人想要进入婚姻脱离单身，有人想要脱离婚姻恢复单身，有人想要孩子，但是有人觉得啊，我的孩子让我很头痛啊，因为可能不服管教，他的行为有问题。有人想要获得工作，有人却想要退休了。有人想要获得健康，我希望恢复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样，精神有体力，但是有人却想要早点回天家了，我不太想活了啊，够了够了。你发现每个人想要的需要的都不一样，可是在当下他们都没有得着。而且你发现不同年龄人不同的想要，不同的得着希望，对吧？各位年轻的时候做学生的时候希望怎么样？你可能希望你功课好一点，你希望你可能受同侪同学们欢迎啊。在美国可能男孩子喜欢打球运动，那女孩子可能开始化妆，我希望受欢迎，我希望人缘好，我希望功课好一点，然后呢我希望进入好的学校，哎，达到了之后我又希望有好的成绩，特别在名校里面可能竞争更激烈的，那好不容易学校毕业之后我又想要有好的工作啊，持续不断下去，你总是有一个新的需要出来，那新的需要总不是你马上就可以得到。有了好的工作可能要好的进入好的婚姻，好的婚姻开始又操烦你的儿女啊，到一定时间操烦儿女，换你操烦他的功课，换你操烦他的学校，换你操烦他的工作，有一天你开始操烦你自己的健康、你的保险、你的退休养老等等等啊。他发现300个人都不快乐，越分享越不快乐，因为他们都没有得到他们想要的。当他们得到一个想要的之后，他们又有新的想要出来，所以都得不着满足。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例子，不是吗？旧约里面，如果你要找一个最成功的人、最成功的男人，可能就是所罗门啊。他最有智慧，他的智慧胜过列国这些不同的王，他也最富有啊，他的版图也是最大的。还有呢，他有1000个太太啊，嫔妃，你羡慕吗？各位弟兄不羡慕哈，1000个太太就1000个丈母娘了哈。OK， 好啊，然后他建造为自己建造大的宫殿，他什么都有。可是你如果你读他的传道书，他觉得虚空的虚空啊，即使他拥有了这一切，他仍然没有得到他真正想要的。他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啊，各位自己去看啊，读传道书啊，即使你是慕道友，你也会很喜欢传道书，这是他老年时候写的，发掘的人生的真相。即使他好像得到别人有的，他仍然不满足、不快乐，他觉得虚空。那新约里面呢，耶稣遇见一个少年官，情况也是这样啊，是少年官啊，他年轻，他有健康，对吧？他是官，他有地位、有身份、有权柄，而且圣经上说他是一个富有的少年官，哇，那真好啊，这个高富帅，对不对？什么都有了。可是他来问耶稣什么问题？他说：“夫子啊，我要怎样才能够得着永生？”那耶稣说：“你怎么回答？把你的一切变卖，分给穷人，让你来跟随我。”然后少年官怎么反应啊？他就忧忧愁愁走了，跟那300人一样， 忧忧愁愁的，因为他仍然得不到他想要的，他也放不下他所拥有的。你发现我们都在这样的痛苦当中，如何能够使你得到真正的满足？那我们就回到我们刚才读的这个诗篇了，这个诗篇这篇写作的是大卫，旧约之后的大卫，他也是这样的处境，他可能比我们在座各位都更加的颠沛流离，他大半生都被扫罗王来追杀，虽然他为国家立了汗马的功劳，好不容易 OK 他成了王了，好景不长，他自己又受试探，又跌倒，犯了谋杀，犯了奸淫，神又管教他，后来他自己的王国也分裂，我们知道他甚至被自己的儿子追杀，然后他的儿子跟他女儿就是乱伦，他的一个儿子强暴了另外一个女儿，然后一个儿子又杀害了另外一个儿子，你会发现他的人生真是悲惨啊，真是痛苦啊。可是我们看这篇诗篇一开始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你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一切的恩惠。他从他内心深处有一个赞美，虽然外在的环境有痛苦有失望，但是他却能够来赞美神。为什么他不像那个三百个人一样啊？为什么呢？他为什么能够来赞美神？我们看到第三节，他先赞美神的什么？他先赞美神的赦免，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啊。常常圣经里面用疾病来说明，好像罪的捆绑一样，的确神会直接医治疾病，但是有比疾病更严重更痛苦的捆绑是罪恶的捆绑。对大卫而言，他所要得着的是神的赦免跟饶恕，因为你我同样会得罪神跟得罪人，也许没有像大卫犯那么严重的错，奸淫谋杀但是我们可能心里也有许多不好的念头，我们需要得着神的赦免。对大卫而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满足的事情是什么？是得着神的饶恕，能够重新来到神的面前。他赞美神的医治跟救赎，不只是身体上的医治，更是他内心里的医治，从神得到安慰，恢复与神的关系，这是让他得到满足，以至于他能够赞美神的，他得到神的救赎。还有呢，他也称赞神的供应，在第五节他说神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怎么样知足啊，这个知足很重要啊，中文是这么翻啊，英文直接翻 satisfy you with good so that you will be renewed 啊， you will young be renewed。 常常我们不能够知足，不能够满足神已经给我们的，但是大卫赞美神，神供应给他的使他得到满足。他不是像那三百人想，我还有什么还没有得着，我还有什么还想要的还没得到，他是先感谢神赞美神供应他目前的需要。如果神没有供应各位目前的需要，各位不会坐在这里。那很多人现在这个时间可能还在工作在上班，他们为了工作来奔波来劳碌神祝福各位能够在这个时间分别为圣出来敬拜神，感谢神的供应。他最后怎么样赞美神的公义，他为受屈的人来伸冤。对大卫而言，他是一个受屈的人，他完全没有想要谋害扫罗王或是夺位，但是神为他伸冤。我想在座各位也是一样，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会遇见许多冤屈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是我们可以先来赞美神，因着信心的缘故赞美神要为我们来伸冤。所以个人 personal 你自己，不是别人，你自己先可以来赞美神，从心里的深处来赞美神，因着神所做的这些事情，神已经给你的，赏赐给你的，来赞美神。不仅个人要来赞美神，我们团体要来赞美神，万国要来赞美神。从第六节到第十八节提到了以色列要来赞美神。那天中秋节我稍微分享了一点点关于以色列的情况，这个亡国了2000多年能够重新来建国。不仅如此，今天在那个地区四周羌笛环绕他甚至现在成为这个欧洲花卉最大的产出国因为他们用他们科技在欧洲很多地方冬天的时候不能够生产这个郁金香我们知道郁金香是在荷兰最有名的竟然在这样类似沙漠的地区，他们把海水淡化，他们可以生产更多的郁金香，那更不要说有很多的科技产品很多核心的科技，小朋友玩的 Wii 我们所用的 iPhone、iPad， 很多核心的科技来从这国家出来。神不是偏爱他们，而是要透过他们来做一个见证，就是上帝可以祝福一群人，神可以饶恕他们一群人。当然他们也曾经悖逆，神也管教他们，他可能比我们其他民族受到更多的管教但是以色列要来赞美神。到了末后的时候，这分散在各地的以色列人原本他们可能不承认耶稣的，要来赞美神。不仅以色列要来赞美神，所有神的儿女、神的百姓，就是在座的各位，我们要来赞美神，来欢喜快乐。万国要来赞美神。那最近我们一些弟兄姊妹，我们礼拜二去参加在 Green Light Church 的这个英文查经班那他们教会非常有意向，做就是ESL 就是英文课程我们第一天去，哇，就有15个国家、16个国家不同的人、不同的肤色在那边聚集有些国家的名字，像中南美一些国家的名字，我们都还搞不清楚还有一些东欧来的人，还有从乌克兰来的人，一起来学英文，一起来学英文查经。我们看见万国要来敬拜神，教会也应当是如此。我们是开放给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来到上帝的面前。神的儿女要来赞美神，还有谁要来赞美神？所有敬畏神的人要来赞美神。所有敬畏神的人在上帝面前，他会感到欢喜快乐，感到欢喜快乐，就像这个标题一样，是狂喜的，是欢呼的，是快乐的。因为他已经来顺服神，遵守神的命令。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包括所罗门在内，最后他的结语就是总意就是要怎么样？敬畏神。什么才能够让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快乐？一切知识、智慧的来源在于敬畏神。我们敬畏神，就能够享受与主同在的关系，我们以至于能够在神面前来欢呼、来赞美他。不仅如此，诸天要来赞美神。英文这边说到这个是 universal praise 怎么诸天来赞美神呢？第19节提到了神在天上立定宝座。犹太人的观念有三重天，对不对？第三层天是神的宝座所在，只有神，还有他创造的使者。他说第20节，听从他命令、成全他旨意，有大能的天使都要来称颂耶和华。天使是有能力的，一些天使要来称颂神。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在犹太人一些观念，或是我们一些世界的文化里面，看到天使就说他们因为有能力，所以他们开始去敬拜天使。不是的，即使是天使，也是神所造的。他们被造的目的就是要来赞美神、来荣耀神、来服侍神。因此，这些有能的天使、天君，也都要来到神面前屈膝来赞美神。即使那个背叛的天使撒旦， 也要降服于神。还有呢，日月星辰要来赞美神，诗篇十九篇啊，也提到了诸天颂赞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从这日到那日，让他提到太阳，提到月亮等等。好，大家看太阳、月亮，啊，宇宙行星在那边运转，不是突然的，好像他们没有生命，但是出于神的安排。当他们这样不断的运行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大能，好像他们这些日月星辰都要来赞美神一样，不是像一些异教徒，他们去敬拜太阳。敬拜月亮啊，他们有太阳神，有月神，有什么神什么神，不是的，这些日月星辰要来赞美神，然后呢，所有的受造之物都要来赞美神，他们看见神的公义，神的荣美，神的慈爱，他们在神的公义、神的荣美、神的慈爱当中欢喜快乐。那你呢？ How about you? 你是否是一个赞美神的人？发现很讽刺的，就是这些天使天君赞美神，这些日月星辰他们的运作好像也是在赞美神啊，因为他们是被造的。可是我们是被造的人，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却不懂得来赞美神。好，现在就回到最后这里啊，那我们读的这些内容跟耶稣有什么关系？在诗篇里面的福音在哪里？我们又回想到刚开始那300余人在痛苦当中，因为他们得不着他们所想要的。可是保罗在腓立比书这么说，好，我们一起来读啊，腓立比书3:7-8，好，我们一起来读一遍，来。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想要得着什么？得着基督，他也得着了，然后他把耶稣基督当作他的至宝 precious 最好的、最重要的。那其他的呢？其他我们还想得到很多嘛，对吧？刚主讲那300个人，或在座的各位的这40人、50人，我们也有想要得着的。难道这些都不好吗？难道这些都不需要吗？不是的。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其他的需要，耶稣以外的需要，你当作是最好的，也就是你把次好的取代成最好的，你就会感到痛苦。你当然可以为其他需要祈求，但是你把其他的次好的、基督以外的，你把它当作不可缺的、最好的的时候，就是你痛苦的来源。所以保罗来说，我把万事当作有损的，为他已经丢弃万事。不是说我们不需要其他的，而是你是否把得着基督当作你最重要的、最核心的、你最迫切的。而且当你得到耶稣基督之后，你是不会失去他的。我们可能会失去很多，对吧？各位可能会失去健康啊，失去你的配偶，失去你的儿女，失去你的工作，失去这个，失去那个。但是唯有一个是基督徒不会失去的是什么？就是基督。你永远不会失去，他是至宝。这是真正幸福的要诀啊！对保罗而言，给我们的劝勉，幸福的要诀。What do you want？ 你想要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你将耶稣基督的救恩赐下给我们，使我们得到真正的满足。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在新约里面，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内，常常得不着我们所想要的，以至于我们在痛苦当中。可是主，你给我们真正重要的至宝，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的救恩赏赐了给我们。 这样的救恩。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当我们透过认罪祷告来得着的时候，那样子的救恩是不会被失落的。这是至宝，这是我们最大的依靠，最大的安慰。谢谢主，我们也期待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我们的慕道的朋友们也能够来得着耶稣这样的至宝。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阿门。